界各地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正义的统治，希望政府能够真正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你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有多糟糕，有多危险吗？人类发明那么多的武器当中，我们说核子武器就是威力最强大的其中一种武器。那么核子武器也可以叫做核弹。你知道整个世界有多少枚核弹吗？根据2016年的估计，预算大约有15600枚核弹。那么15600枚核弹能够发挥多强大的破坏力呢？15600枚核弹是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十几次。1986年的5月15日刊的守望台也有记录一项报道说，现存的核子武器总量是足以使地上的男女和孩童每人平均分配到超过3吨的 TNT。 TNT 就是核子武器里面存有的一种猛烈的黄色炸药。是的，你没听错，我说的是3吨的 TNT。 3吨也就是等于3000公斤。如果我们以每次我们在菜市场买的那种一包大米10公斤，也就是讲核子武器的总量是足以让每一个人可以分配到300包10公斤大米多的 TNT。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当然也许有人说核子大战发生的几率其实很小，因为要是真的有一个国家他们敢发射核弹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一定也会反击过来。各个国家他们为了顾全大局，所以一般他们都不会敢乱来。那么在一边，请留意一下的报道，在一篇题名为核子弹已无法控制的文章里，加拿大的新闻从业者他留意到，随着核子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电脑而出错铸成核子大战的机会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即使不是故意发射核弹，也有可能是因为电脑的问题而造成整个世界发生核子大战。是的，这些报道帮助我们看出整个世界真的实在太危险了，没有人他们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感。那么人间的政府有没有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传道书的1章15节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这经文。传道书的1章15节，经文说，歪斜的事物无人能纠正，没有的东西无人能数点。是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无人能够解决世上的难题。当然刚才我们说核子武器对人类的威胁，这个问题只是人类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而已。失业、粮荒、污染、疾病、分裂等等等等的问题呢？是的，我们看出人类唯有靠着耶和华上帝和他的王国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世上的所有难题。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不断追求上帝的王国。那么追求上帝的王国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话，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到第7章，就有说明了追求上帝王国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在待会的演讲，我们会特别去留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话，怎样帮助我们看出追求上帝王国的意思。那么首先我们谈谈第一方面，那么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会努力的认识宇宙的至高主宰耶和华上帝。 我们说 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质。比如说可能 你听过有人说英国人，他们就比较绅士，英文叫 gentleman。也有人说韩国人跟日本人，他们就在礼貌方面特别明显。那么身为上帝王国的子民，我们又应该有什么特质呢？我们可以看看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第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经文说，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有福了，因为天上的王国是他们的。这经文谈到一个特质，就是自觉有属灵需要这个特质。那第四节也说第四还有接着的经文也说了好几个特质，我们可以留意看。那第四节说哀恸的人，那第五节说性情温和的人，第六节说对正义如饥适渴的人，第七节说慈悲的人，那第八节说心地纯洁的人，和第九节说促进和睦的人。所以经文说的这些特质都是上帝他非常重视和喜欢的。那么如果我们努力的去培养这些特质，也就能够表明我们正努力的追求上帝的王国。那么当然经文说了好几个特质，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清楚的说明，但我们会谈谈其中一个特质。那么这个特质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演讲中第一句所说的话，也是他第一个提到要我们培养的这个特质，也就是在第五节第五章的三节说的自觉有属灵需要这种特质。为什么我们说自觉有属灵需要这种特质很重要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去说明这一点。一般人他们都觉得律师他们是一个很聪明能干，那么也是很有钱的，所以一般很容易满足他们对于现在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不会有什么属灵的需要。但请听听以下一个叫温森特的律师他说出他的心声。他说，一份好职业能够给人某种程度的满足，但是我发觉要真正获得快乐和满足，仅靠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在了解圣经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之前，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生活真的毫无意义。出生长大结婚生子，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把孩子养大，教他们跟从同一的生活模式，最后自己逐渐衰老死去，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是的，我们从这个律师所说的话可以看出他也会有属灵需要。那么他怎样满足这个属灵需要呢？他继续说，我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之后，才终于明白人生有什么目的。学习圣经帮助我认识耶和华是个怎样的神，使我深深爱戴他，这样我就能持有健全的属灵观点，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跟上帝的旨意一致。现在我和妻子生活得很有意义，这让我们深感满足。是的，从这个例子从这个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看出，努力的满足我们的属灵需要这种特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特质也意味着我们会努力的去认识耶和华和他的王国。因此我们说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就会这样做，努力不断的去认识上帝和他的王国。那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会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会深深的尊重和实践上帝的律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律法，可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律法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可以听听以下的报道。伦敦的泰语时报指出， 大多数人他们都奉公守法。我还没说完，这只是一个逗号。那么这个报道继续指出说，这个说法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么报道也继续说，大多数的英国人他们都承认，他们只是想在守法时才守法，而且只会遵守他们想守的法律。也就是说，他们是选择性的去遵守他们想守的法律，而且想要跟的时候他们就跟，不想要跟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伦敦大学英王学院罪行与法律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不守法纪的多数人他们是谁呢？不是那些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呢，反而是一些社会上受尊敬的一群人。那么身为上帝王国的子民，我们本身又会怎样看待上帝王国的律法呢？我们可以看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十七到十九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的话，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实现。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都消失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绝不会消失，倒要全部实现。所以谁触犯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人同样做的，对天上的王国来说，他就叫做最小的。谁遵行这些诫命，又把诫命教人的，对天上的王国来说，这个人就叫做大的。是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本身他也实现上帝的律法。我们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大多数那些不守律法的人，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在社会上受尊敬的一群人。我们可以想想耶稣他的地位啊，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的地位只是在上帝的下面而已，而且他也是上帝王国将来的君王。可是我们看出耶稣他却对上帝的王国的律法有最深的尊重，而且他也鼓励别人要这样做。就像第十九节，如果我们看到经文说，谁触犯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人同样做的，那么对天上的王国来说，他就叫做最小的。也就是说，谁不跟从上帝王国的律法，这样的人他们是绝不能进入上帝的王国。所以从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我们也会效法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深深的尊重，也会努力的完全实践上帝王国中的律法。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怎样注意在我们实践上帝的律法时我们需要小心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节，也就是接着的经文，耶稣提醒我们要小心的一点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节，经文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不是比超经士和法利赛派正义，就绝不能进天上的王国。是的，耶稣在经文里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像那些法利赛派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派的人，他们很喜欢自己为正义定下标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耶稣他经常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会说经上记着说，可能你马上就会想到耶稣有一次他三次被撒旦引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回答撒旦的。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有六次，当他提到圣经的话时，他是说有话说，而不是经上记着说。为什么耶稣他会这样讲呢？其实耶稣说的有话说，这些话都不是来自圣经的，而是那些法利赛派的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经文里的经文，圣经里的经文。特别是耶稣在第六次 提到有话说时，就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楚地看出这些话肯定不是来自圣经的。我们可以看看一个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第43节，在马太福音的5章第43节，经文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是的，这句话就是法利赛派的人他们自己解释出来的经文。他们认为律法上说的要爱你的朋友，就是指只需要爱他们的同胞而已，不需要爱其他人，反而要恨他们的仇敌。但我们知道摩西律法中并没有一条说要恨你们的仇敌。反而如果我们看第44节的经文，耶稣他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倒告诉你们，总要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是的，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甚至是仇敌，我们也要爱他们。从以上的提到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像法利赛派的人一样，自己为正义定下标准呢？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律法说，要爱人如己。谁是我们要爱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会把我们要爱的人只限制在弟兄姊妹而已呢？或者只爱那些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说，那些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才爱他们呢？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小心，因为这样的行为就是自己为正义定下标准。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不要自己为正义定下标准，这样做也能够表明我们正努力追求上帝的王国。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点，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也会除了尊重和实践律法，他们会学会喜欢上帝的律法。喜欢是什么意思呢？一部词典解释说，就是以某件事为乐。喜欢上帝的律法比单单认识上帝的律法来得重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去说明。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夏娃，他其实非常清楚上帝对辨识善恶树所定的律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他甚至能够重复他能够对撒旦重复这条律法。但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喜爱上帝的律法，所以最后他还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吃了辨识善恶树的果子。我另一个例子是，当会众的司法委员会，他们经常跟放过者谈话的时候，他们会问放过者，你知不知道你犯的这个错你所做的事情是错的。那么毫无意外的，他们往往的回答就是，我当然知道我做的东西是错的。那么有时长老会继续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是要这样做呢？而最常我们听到的回答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知道，事实上真正的理由是，起码当时他们不再喜欢上帝的律法，或者不再爱耶和华上帝。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像圣经记载的约伯、约瑟、耶稣一样，努力的去拒绝恶事，不会令上帝伤心。所以从以上我们提到的两个例子，帮助我们看出打从心里真心的爱上帝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这样做，我们才能无时无刻都做耶和华喜欢的事情，遵守上帝的法律。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第四点，就是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也会努力向人传讲上帝的王国。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会以传道工作视为我们生活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传道的工作应该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心。但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自己世俗的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当然，圣经也说，工作谋生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圣经也鼓励做家主的要勤奋工作来养活他们的家人。世俗工作确实能够满足我们生活上基本的一些物质需要，也能够让我们有经济的能力去更好的从事我们最主要的传道工作。但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工作他们要求的时间都很长，好像我们讲一个全职的员工一般一天就是8个小时，那么兼职part-time的话，可能就是平均一天要3到4个小时。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世俗的工作上，所以慢慢的让世俗工作反而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呢？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重心会不会不再是属灵的工作，反而是我们世俗的工作呢？在这方面，耶稣教导我们应该有什么正确的看法呢？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6章第24节，马太福音的6章第24节，经文说，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主人的奴隶，他不是讨厌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能又做上帝的奴隶，又做财富的奴隶。是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主人的奴隶。如果我们花太多的时间、精神、精力在世俗工作上，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成为经文说的两个主人的奴隶。很多人他们觉得自己是能够做两个主人的奴隶，所以他们就尝试这么做，就是又做上帝的奴隶，又做财富的奴隶。但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都失败了。是的，不是有的失败，而是不是有的失败有的成功，而是每一个这样尝试的人，他们全都失败了。我们也可以谈谈一个例子，撒旦他也曾经引诱耶稣，对他说，我给你财富，而且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给你。耶稣当时他是有什么反应呢？耶稣他马上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知道当他自己有了整个世界和世界的荣耀之后，他肯定不能专一的爱戴上帝。这也是为什么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试一试，看看自己能不能一边做上帝的奴隶，一边又做财富的奴隶。是的，我们可以看出，同时侍奉耶和华和财富这两个主人是不可能的，千万我们不要尝试这么做。如果我们一味忙于世俗工作，以致很少时间传道，或者看不出自己需要为传道做点牺牲，我们就应该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重心。很多的经验表明，过简朴的生活确实有助于我们避免让世俗工作妨碍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时间、精神都应该总是先用来为上帝的王国服务才对。今天的演讲我们谈了四方面，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会怎么做，我们可以再复习多一次。那么第一方面就是，他们会努力的认识宇宙的至高主宰耶和华上帝。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他们会深深的尊重和实践上帝的律法。那么第三是，他们会学会喜欢上帝的律法。那么最后是，他们会全心的投入向人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这份工作。耶稣他一生都全心全意的先追求上帝的王国，那么现在他已经得到什么福分呢？是的，他能够跟上帝有真正亲密的关系，而且他现在已经成为上帝王国的君王。因此 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君王耶稣所说的保证有绝对的信心。那么耶稣保证那些先追求上帝王国的人，他们会怎样呢？我们可以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三十三节，经文说，你们要不断先追求王国和他的正义，这一切别的东西也必赐给你们了。是的，经文啊，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保证，只要我们先追求上帝的王国，那么上帝他一定会照顾我们其他的需要。因此让我们下定决心，不断先追求上帝的王国。